啊，这个行业一定不是说你花最少的钱能把房子装到最好的效果啊，所以说环保呢是我觉得每位业主你自己必须要高度重视的一件事情。 嗯 啊，还有就是希望大家呢整个在这个翻新过程当中啊，你真正的能选对一家我觉得有负责任的一家企业给你去做事情，这样你会很省心。你到了我们门店呢，你会了解到四八柜庄给你翻新到底用的材料是什么样的， 嗯， 施工工艺是什么样的。 我们有一个材料的 展 示区，展 示都有。本身我们每一个展厅都是样板间啊，你可以去看到啊，感受得到。而且的话呢，让我们的翻新顾问可以给你帮你粗略的出一个预算啊，你可以比较一下。说到这个预算呢，我给大家重点简单讲一下，就是四八给你出的预算实际就是决算，我要让我们的业主要明明白白消费，所以这就是和传统普通其他的公司做法会有不同啊，因为我们给你只要预算，最后咱们要签合同，签到合同里边的啊，就我们四八的翻新顾问不管谁给你做方案，你不要听他任何口头承诺，只要给你说的你让他都写到合同上。 嗯， 咱们将来所有的唯一交付依据就是以合同为主。 嗯 啊，我们不打嘴仗，只要合同上签订的科目，公司不会给你有一分钱增项。 嗯 啊，这是我觉得和其他的公司做法有不同的， 而且是在、四八快装过去三年的这个服务的客户当中都是 对这个标准是公司的 承诺 啊，谁也不用去碰。 也会有啊，就是工长啊或者是我们的施工人员在过程当中啊跟您说啊，就说服您做一些事情，但是我希望我们所有乐享生活的听众能够啊坚持住自己，好不好？ 这个 所有你想要做的项目你先提出来， 对， 然后我们写在合同里面， 对， 嗯， 这样的话你就很明白了，我花多少钱，花两万或三万翻新这个合同， 后续不管是谁让你再加一分钱 都不允许， 你都是可以直接投诉到博总这儿，也可以投诉到我这儿，好不好？4006658848 也可以投诉、 也可以投诉到微博上面来找我，搜索主持人江夏的微博就可以了，这都是可以的，我们开通所有的渠道， 是的， 来给大家投诉啊、因为我们一直以来秉承的就是我们所有的钱都签在合同里面，因为装过修的人都知道， 对，装修反正、 收一个前面先收一个头期款是吧，这叫什么我不太清楚啊，啊，还有中期款还有尾款、最后你发现这三笔钱加在一起就和当初说的不太一样了。 反正我不说点别人不好，我只是说四八给你签合同的时候最后你花多少钱都告诉你，真相只有一个，是你要加的项目才有真相、 而且你要加的我们最后也要跟你补签一个合同， 对 吧？你的增项合同，对、除此之外呢我们没有任何口头协议， 对 啊，说哎呀我觉得这儿啊您应该升个级 啊，不会 就是你知道装修最怕听到这两个字儿。 对，这个呢我给大家也说一下，四八柜庄用的所有的材料啊我们都是给你把好关的，在四八柜庄装修金额的多少不是说给你说材料的好坏来决定的，材料标准都一样的，你做我们199套餐跟我们做99套餐我们刷墙的漆是一样的啊，都是美国大师漆、也就是说你在四八柜庄翻新你花的钱的多少是根据你干的项目的多少科目的多少决定你价格的高低，不是说材料好坏这样来分价， 感觉好像因为有一些品牌确实它在同一个集团旗下它可能都分了几等、对吧， 那你业主学起来你就头大了，对吧？谁也装了不想自己用最次的，稍微高那你就加钱，对吧？是你自己加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其实四八快装在北京的四个门店也不太需要用很大的面积来给大家展示这些材料， 我们学好的材料必须是国家环保标准认证，同行业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用的所有的材料咱们公司是给你把好关的，你业主你可以不了解你可以不懂，但是我们是专业的，我们要帮你把这个关把好，我觉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得起每个业主对四八的信任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我们只要你选对了啊，那我们就会给你把这个事儿做好啊，我们不会说给你用这个369等的这种材料，而且的话老房翻新用的材料和新房用材料是不一样的，环保等级至少要高出来2到3个环保等级的， 因为它没有那个放味儿的过程， 对，没有时间不会放，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是包括我们用的漆 大师漆，市面上大师漆有200块钱左右一桶的工程漆、 嗯， 那我们用的漆都达到1800一桶。那你说这刚刷个墙，你刚是问价嘛？说啊，你那个刷漆多少钱吗？这个就是用的材料不同，环保等级不同，工艺不同，价格都不同。 嗯， 所以装修，尤其老房翻新，不是单纯问价格的啊，你要知道他给你用的材料、环保等级、标准。啊，这些东西才是你更应该关注的东西。 问完价格呢，其实我们多数人啊都是不懂的、嗯、 对， 那个价格在你心里它就是一个很虚幻的数字而已，你根本就不知道200和1800这中间它到底这个其中的原料啊有什么区别，品质差在哪儿，好在哪儿，其实我们都不太清楚。但在这儿呢，我也要跟大家说，因为当时我们东城开业的时候，我确实我自己也去了， 嗯 啊，那个时候因为我们还有一些材料没有进驻到东城店，但是博总当时也说、 嗯、 说第二周就可以，大家来就可以看到。所以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因为这周末博总是在北京的。 对，我在的，我周六在，周日我就去天津了。周六我上午是在丰台店、 嗯， 下午是在东城店。 哇，你看又要来到离我们家很近的东城店了啊、 嗯！ 提醒大家，如果真的你说我就是想了解一下200的漆和1800的漆有什么区别、 嗯， 避免我下一次想要装修的时候踩坑。对吧，你我总得了解一些这个装修的知识，因为你单说你环保等级很高，不如你现场去看一下。 对， 还有很简单一点，就是那个窗户、 嗯、 你知道现在供暖了之后啊、 嗯、 为什么你们家比别人家冷、 嗯、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们家那窗户没安好。 对， 你们家窗户一旦多且面积大的话，如果这个窗户很薄，除了隔音的问题、 嗯、 还有一个隔热的问题， 保暖吗？ 嗯，对，所以这些怎么办，这都不是我说为什么我知识这么丰富。因为第一呢，我踩了装修的坑，我也装完了。第二呢，是确实我去现场，我去东城店的现场，我又去看了一下那个窗户。 对啊， 哦，是这样。 对， 我跟你说什么它密封性好在哪儿什么的，不如你现场看一下感受一下，你把它推上去，哦，那个手感和你们家的窗户可能就真的是不一样。 是的， 提醒大家好不好，周六如果空，上午可以去丰台店，下午可以去东城店。 对的， 一方面面对面的跟博总聊一聊，说哎，你看我们家啊，拍几张照片就给博总看看，我们家现在这情况怎么办呢？复不复杂呀？是不是要很久啊？现场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有博总都可以为大家解释一下。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可以去现场看一下，我们这些环保等级很高，然后呢，这个安全系数也很高，冬天保温系数也很高的这些材料都是什么样子，看一看，摸一摸，感受一下。400-665-8848，记住这个电话，现在就可以来报名了。同时呢，要提醒大家的是，本周末的我们48块庄在北京地区的活动啊，每一个店都是这样， 对 吧？对 的， 嗯， 每个店 都是400-665-8848。您到店之后啊，可以就近去一个店，就近去到店里面，前10户签单的客户，我们是送信封系统的，您自己只需要出安装费就可以，呵呵，享受这个。又保湿， 恒温， 恒 养， 恒温，恒湿，恒养啊，就是反正就好处多多的这个新风系统，也可以去现场了解一下。只有10户啊，每一个店都有10户。另外呢，是要提醒现在在听节目，你说哎，可能我暂时也没有一些装修马上要的需求，我只是想去店里看一看， 也可以、啊。 我也不想空手回去，可不可以？400-665-8848，前30位在我们直播时段打进电话的听众，只有30个名额，这个是4店共有的啊，只有30个名额，可以获得一份到店礼，免费获得价值100元的居家工具箱一整套。 嗯， 你到店里边领完工具箱。好，看完哦，原来你们主材是这个样子的。 对 啊，你们说的很保温的这个玻璃啊，这个窗户它长这样啊，然后这个墙纸是这个颜色，硅藻泥原来是这样。全部看完了以后，拎上工具箱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回家了，好不好？400-665-8848。 嗯， 说回到这个刷新的问题，因为很多的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啊， 对， 其实很想给父母的家里边 做一下刷新。 对，但是呢，父母啊，我跟你说，我爸妈也这样。 嗯， 你但凡提出来跟他们买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说，一怕麻烦，二嫌贵，对不对？这是普遍的父母的一个心态啊。 是。 所以今天我们要在48块庄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清楚，这两个问题都不是问题。 是的。 可以变成，就是从一个负担变成一个惊喜，送给我们的父母。 对呀、啊，实际我们上周就发现有那么2组啊年轻人， 给他父母说，哎，老人家房子住了整15年了，得给他整个彻底改一下。这个过来咨询的时候，他们就带着父母一起来的，因为他自己来做不了主啊，他签了单，父母如果不行也不行， 不乐意、哦、 来了一起聊完之后，听完之后他就觉得，哎，首先父母说，哎，这个行啊，这个行，他们就能给买单了啊。所以很多的这个实际我们像我们在外边的啊，常年在外边，实际没有多少年轻人能关注到这个父母居室的环境的气息和环境的。真的，我觉得像上周在这两对的年轻夫妇，我觉得是特别有这种孝心的，至少。那我觉得我们真的在平时，真的有可能你都在一个北京城，你一年回家的趟数也不 是很多，不跟他们住一块， 哎，没住一起。但我们真正的要关注一下我们生我们养我们的父母的居室的环境啊，他家里头那个房子住了那么久，那这个我们有义务啊。如果说你正在收听广播，你听到了，你真的要给他上上心啊。没有任何一个父母，就是只要我们这个我们现在的条件啊都已经很好了，那你说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物质水平提高，那我们要居住环境也要改变嘛，对吧？所以说这个呢，就是也可以当成个新年礼物送给你的父母嘛，啊，有好多的真的是需要的。你别看他嘴里说是不行，但是你真的给他这个把这个事情解决的时候，他就会打内心里头，哎，我儿子呀，我姑娘真是孝顺，他见谁都会讲，啊，我姑娘和我儿子帮我来弄的这个。 对呀、 啊， 而且过年的时候亲戚来了，说，哎呀，你们家不一样了，你看，这是我儿子买单呢、啊。 对呀、啊，所以说他就不一样，因为有的中老年他是舍不得，他觉得这个钱没必要花折腾，但是一真的。我们年轻人想结个婚，我们都要想把房子收拾得很好、那老人家不一样吗？ 谁不愿意清清爽爽啊？ 都一样。而且的话呢，这个中老年的健康啊，这就有点跑题，但是实际的东西就是两个方面，我觉得对健康有很大的因素。第一就是你的心情，第二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如果你居住的环境特别好，我觉得你的心情一定是很好的。环境好了，心情好了，那你健康自然而然就好了。 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在我爸身上体现的特别明显、就是他自从就是应该他差不多15年搬的新家吧，搬完了以后，就我每次过年就是在回武汉，他都会说：“你看我们这小区跟花园一样。” 对啊， 真的心情会很不同。 心情好了，精神状态自然就好了。那你再反过来，如果这个房子都住了15年，甚至20年。又脏又破又乱，那你说你在那屋里头你都不想待， 对，感觉没地儿下脚了 啊。所以说这个事儿真的是我们稍微上点心，稍微留点心。为什么我们倡导的理念是6年的房你都应该有这种翻新的需求啊？只不过是你原来没有有这种公司作夫，你想装修一想翻新太麻烦，又搬家一搞3个月6个月， 因为父母的东西多，所以他们一想到一听到装修两个字 脑袋都 就很抗拒。 关键是什么呀？这些年呢，装修行业的发展，把客户都是教育的已经是 怕了， 是，就一说装修怎么也得几个月，但实际不是啊。我们18块庄这个给我们业主做翻新，真的这3年来，我们真的经历了好多。曾经在咱们北京有一个40平的房子，堆的就一个走廊，就能走一个人，但是他还要换地板，全屋刷新。那我们而且他家里那个床是铜床，还拆不了。那我们工人师傅真的，上次我们聊天给我讲的时候，5个工人师傅，4个一人一个脚把这个床举起来，一个师傅钻到床底下开始换这个地板。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工人师傅真的为了施工的进度他想的这个办法。挺感动的，实际当时说完。而且我们有翻新完的好多的案例，有那种孤寡老人给我们一个电话。哎，他听电台听到了，给我们打一个4006658848，我们的人去了，方案一做，完了最后他就翻完以后，握着我们的工程监理的手，真的感动的说：“我老想做了，但我就我一个人，儿女又没在身边， 对 吧？”像这种案例很多很多，所以说就是真的就是，如果说是我们的条件没有问题，啊，我们整个又希望中老年人，我们的父母。生活的环境更好，你真的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比你送点别的东西都 管用、嗯、这个都面上的。 很多保养品啊，我们送来送去，你可能年年都在送、嗯、第一没有什么新意， 是的。 第二呢，他们吃没吃你也不知道呀，你也不能天天盯着他们。他们其实有时候也不太想吃啊，因为我观察我父母、嗯、真的是没有必要你给他造成很大的心理负担。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花了很少的钱、 嗯、 大家真的可以通过4006658848先咨询一下。